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，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，只求你有快乐真生，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痴心的旅程，往幸福的天涯飞奔，别回头就往前飞奔，心忘了我爱一个人。 深情

飞在爱天地间，比梦还遥远。

冲破极限，想寻找什么，一定找得到。没有过我，看天过，看快过，看眼角耳机开出波动，看遨游，看沉默，看飞过铁塔，人间险恶而末，尽管痛苦麻痹。 欠我一个拥抱，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，抱着我的苦恼睡着了觉。整晚胡思乱想，夜色真好，让我睡不着，为何你总是想要逃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